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次呢又系我哋啲罐头番又好点都好啦，就系啲动画演出家系列。今次呢就讲继续系讲啲监督。 啊。 之前讲咗两个呢就叫新啲啦，因为始终今呢个系列呢得30分钟，我唔想讲啲太长，即系讲副业咁，哇仲要副业开我摆放 channel 好。分几集㗎啦。 喂，副业摆放 channel 好啲嘅，因为佢可以。同你一 太長啦，真係同埋佢前後都有分別咧。佢講佢啲嘢， 副好長，所以我會講啲後生啲嘅，即係代認識新一代嘅監督啦。 少少啦。 今次嗰位咧就幾有爭議性嘅，其實係俾人鬧、俾人吉嘅。山本寬、亞麻坎。 啊。 亞麻坎咧，我對佢認識其實真係梁公春，真係梁公春人。 開始嘅通常都係 啦。佢係負責係做佢嘅係演出，即係各單畫監督啦。 啊。 嗰時嘅。佢已经咁讲，佢拍呢类咁嘅小品嘢其实得嘅。嗰时睇到佢系有一套嘅，叫 Lucky Star 啦，头嗰四话啦。我觉得 Lucky Star 反而有玩，又头嗰四话反而有啲玩得少少过火嘅，玩过龙啊。头四话。 其实我系觉得佢好似即系佢唔识做将世界改编，我唔明，好似系。 应该话 系咁样，即系佢系即系佢直接搬过去咧，变咗即系冇啲转位做得唔好啊，即系做咗好长好沉噶啦。 系咯，因为始终你话头 变咗就即系成件事即系。唔好啦，效果所以就 嗱，梁公春日本身佢唔系正监督啦，就可做，始终系各单话演出嚟就好难讲嘅。 担仗啊嘛， 而 Lucky Star 头嗰四集，我觉得佢系有啲叫急得滞，节奏掌握得唔系太好，啲笑位啊， 我都系点样啊，即黐埋咗嚿啊，即系好点样啊？你新四格连住楞住落咧，冇位停，冇位分隔咧，变咗系即系唔知想点啊，变系 系啦。咁佢之后俾人哋炒咗炖冬菇啦。跟住俾人踢出嚟啦， 调攞拉到嚟啦， 啊系啦，跟住佢自 己炖冬菇其实好似自己走， 好似系应该炒佢嘅，炒 佢自己走。 总之佢离开咗 惊动 啦，跟住佢一路喺度帮啲即系其他嘅作分镜啊，散即系散 job 咁样嘅。去到2008年嘅神智 Kaneki 咧，佢先叫正式担正，再一次担正啦。其实神智咧，睇出佢系叻好咗好多嘅。十一集，即系作为一剧，不论喺监督嚟讲，其实系得嘅，陈梯。 吓， 佢玩嘢依然玩得好尽，但系喺节奏上面同埋佢最后嗰个剧本咧，即系佢揾啱咗剧本啦。其实陈梯，我觉得揾啱咗，其实冇记错，已经苍田英知嘅。 吓， 苍田英 有苍田喺度，应该好稳阵嘅。 苍田英知咧，即系以后有机会一定会讲佢。 系啊，呢、這个唔讲。 佢系一个点讲咧？佢唔喺美，你一个剧本。一个 B 级或者 C 级嘅剧本咧，佢有办法用你升一个 grade， 即系话如果剧本个原作系 C 级或 D 级嘅话咧，佢变 C 变 B，B 变 A 嘅。而神梯个原作咧，其实一般啦 ，B C 头 B 尾啦，佢将佢变成 B 头。咁剧本好，咁山本宽嘅控制嘅节奏又唔错，咁做嘢成功，我觉得唔意外嘅。同埋佢 opening 其实即系佢好知道点样抢戏埋话题性，系 opening 咁拍戏咁样 opening 啦。跟住最经典嘅，差唔多一谂咧，胡松遥唱 Cat Song 就谂起嘅《大友之歌》。 佢三跛其实佢 三跛系啊， 不过问题即系佢可唔可以维持到之后嗰啲即系发展咁样，即系可唔可以继续 keep 到个 系啦咁样？佢跟住嗱之后咧，佢亦都做几个监修，咪Best Bad Rocks Rosa 啦 ，Rosa 两好啦， 系啦 啊。一套系啦 ，O V 一套动画好似 系啦，然后咧就去到最大争议嘅碎形，翻佢嚟啦，翻佢嚟 系啊。嗱呢套系大大 呢套，预期话大争议，不如话系叫做咩？佢吹得好大， 系， 但结果出嚟就好惨烈， 系。 嗱剧本复嗱，我有啲觉得就东浩应该咁讲，其实最佢有三人负责嘅，东浩纪、江田磨里同埋山本宽三个。咁东浩纪好似原案嘅做，而江田执，而山本宽监督。 吓， 呢个剧本咧，嗱，即系到时候，东浩纪推得一干二净，又话又赖晒，乜都赖晒山本宽度，结果反而啲网民啊就妈妈声啊，喂，冇你，喂唔公平、啊，套嘢你系原案，你唔能够将所有责任推落山本宽，之后咧就系佢地摊会好黑。因为江田磨里咧就系当红编剧，你唔敢喐佢。而山本夫咧就靓仔，又靓仔兼 神人， 同埋最紧要就系佢牙签够多嘛，推多只镬落去， 紧要 嘅咩多只镬，反正你衰开噶咯。但问题就系你作为一个原案，你唔能够将所有集推晒落去，你要负责任噶。其实嗱 ，Frankel 咧，我唔记得咗当应该有讲，我唔记得咗之前喺Format Channel 有冇讲啦。 嗰个短评， 我就即系简单去分析下呢套作品啦。 佢系一个好大胆，甚至讲过啦，呢、这个剧本呢如果用半年时间写，再仲有唔好揾冈田和里嘅话呢，有可能会好，即系例如揾仓田英之，或者揾另一啲更加适合而写呢类大规模编剧嘅人，因为冈田和里我哋好清楚佢。一写动作，一写大规模大场面嘅话咧，乃嘢叫你奇高嘅，即系嗰间就系创胜 ever 咯。哇！最后嗰句真系你呕晒白泡嘅，喺度妈妈声嘅剧本，跟住冈田和里写嘅卡兰，又系乃嘢嘅。好啦，今季嗰套唔知今季有新翻嘅，我唔记得咗咩名啦。我啱啱宣传咗第一集嘅，又系好系啦，我最记得就系咩游戏啲少女攞住卡牌玩游戏，跟住可以达成愿望嗰套嘢。一睇到冈田和里又有动作，又好似好大规模，我知道，哇，闻到好强烈嘅罗味。即系你揾冈田和里去写一个系好叫，其实系属于个史诗式嘅大制作，你已经系濑嘢，几乎佢超过一半噶啦。山本宽佢唔系冇实力。但佢未去到可以驾驭一个咁巨大嘅剧本。Fragula 系一个叫做未来世界。然后呢就去重新寻找咗人即系古文明嗰种嘅格局。 又系即系古文失落嗰种格局再。 个剧本大呀，同埋佢包含资讯太多呀。佢大到叫做佢就同埋佢好贪心地想讲好多嘢，例如话人同机械交往呀、未来人嗰啲，即系古灵精怪一大堆，好贪嗰种好贪心地，佢希望喺一套一季动画塞佢最想当嘅嘢，啲所谓科幻理论。但系一季动画塞咗几多嘢啊？唔好玩啊！ 呢啲嘢越贪心就越容易出事嘅。 一季动画通常咧，聪明嘅监督咧，一季动画咧咁就一将一个主题嘅啫。 你讲一起一合点 搞？一个主题， 多线嘅话， 最多两个主题。 系啊， 如果塞即系最简单就系好似打雨轮破咁样，即系大堆嘢咪濑晒嘢咯。 啊、 你一季时间系收唔到咁多嘢， 收唔到。 一季时间你谂嗱，通常咧一季动画咧就头两集至三集起，跟住中间个两集就转，跟住四集就系成，而最后嗰三集就合起成组合咁样嘅。 系啊， 问题就系你 短促嘅时间真系唔系好够。 但你要喺十一集里面塞一个咁大规模，你起成已去咗一半剧情咯，你将要转合点啊？结果佢之后变咗落雨收柴草草了事。 系啊，一系就断开，但系冇可能啦。只以佢个制作嗰个方式嚟讲， 呢个系唔识，唔系佢控制到剧本啊。大家好，即系叫做大到叫做唔系佢能够驾驭到嘅。甚至唔客气咁讲啦，日本能够驾驭到一个咁史诗嘅大科幻架构嘅日本监督，其实唔好多噶咋。 系咯， 我自己屈指可数，我第一个想依类咁嘅剧本最适合揾边个啊？富野 咯，我都系咁谂。 近年嘅监督咧，我要揾纪元邦彦噶，因为纪元邦彦佢真系可以同你玩到乱晒大龙。 哇，企鹅冠咯， 系啊，企鹅冠咪玩得好癫咯。 系咯， 佢可以 玩到出嚟，我真系。 因为山本宽佢唔系嗰种可以掉低传统包袱嗰类嘅，因为纪元邦彦其实受好多好重紫山修斯影响，佢可以玩好多所谓实验电影啊，或者舞台剧嘅表演手法。但山本宽唔系呢类，佢属于宅，即系近一代嘅就宅流式就系监督，玩好多宅啃，基本变化唔大嘅。依类监督，依类咁嘅动画人咧，就演出家啦。你要佢拍，好似纪元邦彦咁，或者纪元邦彦直属，即系佢嗰个师承佢嘅五十岚卓哉依类嘅监督咁样，要拍一啲实从特别啲风格嘅动画咧，系好难嘅，甚至我觉得唔适合。 即系都系嗰个浸淫个招式嗰个问题。 系啦， 即系见到几多嘢同。 唔系浸淫，我觉得唔关浸淫问题，系出身问题。即系例如话， 或者你个眼界窄咗咯。 系啦，例如话神山健治咁，佢跟开阿自己手嘅，佢拍啲嘢系一个好写，系叫做实在到叫咩啊？ 社会啊， 社会性嘅，系要落喺佢一堆资料山上面掘，然后咧就每一句对白，每一个标点符号上面，每一句台词都同佢精雕细琢嘅。依类人咧，你叫拍《再造人零零九》咧，系濑晒嘢。结果我睇《再造人零零九》剧场版咧，系睇到妈妈声反晒腿，我惊好似都讲过。 太过复杂啊！ 拍腿反晒面，反晒抄晒嗰只嚟嘅。 咁翻嚟先啦。 山本宽就系依类啦，就系佢系一个宅系。你叫拍《凉宫春日》 《Lucky Star》啱咯，佢 系啦。依类所以叫做宅。 唔系《Lucky Star》，纯粹我都系真系佢改编得唔好 嘅。系啊，我都未转唔好嘅，系佢经验唔够啦。 系啊，即系佢改死格。即系犯咗嗰啲毛病， 有啲似拍 Bus Class 嘅时代嘅板恒生， 吓 就系佢唔系经验唔够，唔系佢唔系实力唔够，系经验不足， 吓 Bush Cutter 系噶，当初核心政治揾佢拍，就俾佢好大权力，结果佢自己系唔控制节奏唔到，结果去到后半要揾核心要亲揾人帮手去监住佢，等佢剧本翻转头。但系板垣征其实佢唔系冇能力嘅，佢之后几套作品其实睇到佢都系得，但系未去到可以自己同人去拍一套动画咯。 唔系咩咯，网球嗰、那个咩停球嗰个咯，三部曲咯。哦，好啲都玩到。 好啦，跟住佢知道佢有几套未上嘅，佢 Boston 未上嘅。然后战勇，嗱战勇特别啲嘅，因为 奇异嘅其实呢套， 因为战勇咧，因为佢好短。 喂，同埋有啲系纸招，系好系啲纸招嘅味道喺度。 嗱，呢样嘢系但系三个阿卡好拿手嘅，佢其实有强节制嘅倾向嘅。 系啊。 佢拍啲， 你攞埋自己出嚟玩咯，仲 系啊， 系咯，遮咗眼啫嘛。 系啊，佢好似佢有啲自由倾向嘅，佢中意喺网上打嘴炮，讲嘢唔收，但系都 好 多自由。呢样嘢应该咁讲啦，佢相比其他监督嚟讲，因为佢太中意喺网上面 即系惹 麻烦， 惹麻烦系啊， 变成咗就咩啊？好多网上嘅讨论啊，或者关于佢嘢咧，其实歪曲咗嘅，即系实际 负面咗咯。其实我所见嘅系，因为即系本身佢哋都真系始终太弱嗰阵咧。太过风太怒嗰阵，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可能佢本身冇咁犀利，变咗即系大家以即系传下传下，变咗越嚟越犀利嗰个印象。 系即系佢本身唔系冇实力，但系总系俾佢搞乱咗大龙嘅。佢系要俾人扭曲得好紧要啊！佢啲嘢嗱，讲翻 战勇本身啦。 嗱，战勇同攻河加空腹咧，系其实同一类嘢嚟嘅。空河加空腹其实系 Kistar 个 style 嚟嘅， 边周跟住 作品嚟噶嘛， 跟住攞穷嚟自嘲又系。 系啊，又系佢 style 嚟噶嘛，所以佢拍呢样嘢冇问题嘅。应该咁讲，如果呢套你都有问题嘅话咧， 我摆明系佢开正佢个反添啊！咁我想占用。 如果呢套都有问题，萨巴卡你就去快瞓，快耕田噶啦。好啦，跟住就系集中嘅就系 Rap Girls 啊， 最近一套啦。 嗱，呢套作品咧就好嘅，系显然就系一个叫超低成本制作。 好明显啦，呢个就 有啲人咧成攞去同两套又讲偶像比， 冇可能，即系我觉得方向唔同。 嗱。Idol Master 咧就差唔多就 Bandai 全力去撑佢，因为佢系一个叫 一个 game project 嚟噶嘛，本身 佢由当初嘅 game 去到动画咧， 动画先扭翻出嚟变 翻做大量嘅资本，同埋日本 Idol Master 比 fans 够多，佢投资 佢都累积咗成十年喎，系啊，佢二千头开始早过其他嗰两度好多， 佢早冇二千头咁耐，二千咩 二零三四， 唔系近几年啦，近几年嘅 都十年，差唔多十年噶啦，已经系。 但系咧 ，Idol Master Xbox 唔系冇咁夸张，2006年到啦，我去日本嗰时都未有 Idol Master， 差唔多啊，四 咯，依家都系咯，呢七八年近十年啦，但系佢一直好处就系。因为佢本身游戏 fans 多，佢可以有大量嘅钱抌落去，所以佢基本上有佢用。我唔使理你套动画，应该系预算唔系问题。你要几多我俾几多，所以佢作画水准高啊，同埋佢冇乜内容嘅游戏啫嘛。 佢只系回馈翻 fans， 即系 够 支持，够支持套嘢啫嘛。其实，不过 Flash 近似嘅，不过咁翻个起步就迟啲，同埋嗰个方式又唔同咯。系一个即系嗰啲杂志互动企划嚟嘅， 其实。至于Love Live 咧，佢本身系一个多媒体企划啦。后屘又系新 Y 市动画化，新 Y 市动画化本身就已经系属于叫做几有信心嘅，因为佢嘅作画，佢嘅制作天系属于叫高水，系动画嘅少数地 即系佢之前其实行咗一段时间都系行到落去，咁俾到新 Y 嘅话，我都想搞大。 佢同埋佢一炮而红。跟住第二季又嚟咗啦， 嚟紧咯， 应该呢两日上噶，系啊，即系如果录音嘅时间就差唔多上噶啦，佢四月上啦。佢系都高成本制作，相比起呢两套Rap Girls 咧，就真低成本好紧要嘅。又读电视动画系崩坏一哇，系连我都觉得有啲颇为严重嘅。但系事实上，我觉得 喂，但系啱啱咪符合啱翻 Rap Girls 嘅本身风格咯。其实 咁咪真嘅嗱， 喂，佢真系韩先嘅 idol 周围嘅， 我 其实 嗱，我而家好似喺网上睇到我方物嘅阿 B 讲过嘅 idol master 咧，嗰班已经系叫做咩第一线上咗偶像第一线噶啦， 系啊， 而Love Live 咧 ，Muse 咧就系咩？全高中篮球大赛，佢全国嘅 NCAA 嗰啲，佢系好叻嘅，问题就系佢只系学生。至于 Rap Girls 咧，就系咩？地区小型足球篮球队， 系啊， 带咗一个 挣扎紧咯， 带咗一个唔知有一个失落嘅前全国明星， 系啊， 咁咧就重新去爬由小联盟爬出嚟， 系咯系啊，真系由嚟做起咁就几乎见佢， 啊，即系佢整个走个而家佢走嘅方向咧，山本辉佢摸得好清楚就 系，系咪现实嘅，同埋好现实嘅， 现实嗱，同埋一样，同埋佢一样嘢又好清，山本辉我呢样嘢赞佢就系佢清楚，俾华丽俾钱俾乜乜俾乜乜咧，你系唔使同嗰两度比嘅， 输硬。 所以佢画嘅重点就 系 一真实感，系，因为前嗰两套其实冇真实咁可以。 好残酷啊！其实见到好多嘢咧，啲表现上面咧。 嗱，第一套Iron Man 嘅冇啊真实感啦，另一套嘢原来唔耐。 一间咁细嘅铺，咁细嘅冇咗十几个明星 artist， 哇！入边有咁多资金，边有咁多人喺度？ 如果有咁多个 artist 嘅话咧，你已经系去到好大噶啦， 起码中级啦，唔 中级啦。如果你 artist， 冇可能七六五嗰只咁嘅规模嘅啫， 系仲系得系啦。跟住 Love Life 咧，就学边度学生偶像呢样嘢， 美化咗咯，成 美化咯，即系，但系Wake Up Girls 咧，真系嘅，你喺日本系好乐意咁，所以叫地区小，即系叫地方嘅偶像，小偶像团体咁样， 真系为咗出位，乜都要做。 系啊，嗰阵就好第二话咁样，话陪话走去呢度， 虽然系走错路嘅，即系 唔系讲 话 咧，佢系有少少写牙洒咁血嘅，佢故意系等佢去好惨跌到屋底嗰种啊，有少少我都系想洒狗血嘅，但系咧讲第一嗰幕咧。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就 系， 实际上啲地嗰啲小说偶像团体差唔多噶啦。 即系 我嗱，你讲句，即系佢台湾人都讲过啦，台湾人啲歌手咧跑码头啊，夜总会唱歌，呢度 喂仲三日总会啊，佢个情况真系，系真系卖肉啊， 卖肉啊，即系 表演嗰啲物体。 佢未至于卖肉嘅，即系叫做咩？ 近咧差一步嘅啫。 即系走码头嗰类咯，即系走码头嘅小偶像团体咯。不另一样就 系， 你冇饭开嘅话，你焗住接噶啦。 乜都要做咁样咯。 咁佢一班佢改咗又爬落去啦，只要爬到最后就系去到全 I1 咁决斗比赛啦，结果输咗，然后佢就一动画嘅结局就系佢俾一间唱片公司签咗约，即系全个电影唱片公司签约，咁出唱片咁当系佢第一季啦，第一期啦。嗱，就讲剧呢套咧，我有啲特别嘅。佢首先就系剧场版咧，就系摆咗前面一套60分钟剧场版， 但系套剧场版好似都好惨淡喎，听闻。 剧戏院 系十，好似尾二啊嘛。 唔系，去戏院睇好惨淡，但系影碟佢几好卖嘅。因为做电视版宣传啊嘛，啲人冇当初冇去剧场睇。 咁始终都系新嘢，乜都唔知冇底冇成。 系啊，冇底咪 即系无端白事，其实反而好。 即系刻薄讲句，而家所谓剧场版十套嘅九套半啊，都系叫做咩啊？因为电视中集篇，学银魂神乐话斋。加几个 cut 啊，落加几个 cut 啊， 我服务 fans 嘅 fans 嘅追加物 即系最好，即系最典型嘅就系咩？中意恋啲剧场版，除咗开头结尾之外，只要全部旧片嚟嘅，搵我笨柒。好在我冇睇啫，我日本。 但可拆 OK 嘅，可拆我睇过，即系全新嘢。不过拍嗰个节奏有啲古怪啫。 佢好多片啊，有咧而家动画电影咧，即系例如话未闻花名咁样，咪又系新卡旧片加新卡。呢类你当呢类片系叫食住电视版嘅红势，你 系啊，咁多唔少都系咩啫嘛，即系俾 fans 回馈 fans。 Idol Master 唔系 Idol Master 就 Wake Up Girls， 有咩啫？你仲个三本裤添，喺个海圈里面可以出咗， 即系个朵都唔系唔好嗰时， 即系平心不屌三本裤，变成网传也枉然啊嘛！啲人话个个都搵抽佢水嘅。即系，因为根本分弱势，因为抽佢水波永远冇底啊！ 冇计啊！即系好多因素，佢本身个人个本身嗰个风头问题， 佢 即系啲人又咩？即系又踩到两 脚。不过有样嘢就系佢咁样博出位都喺某意义上面都算好事嚟嘅，因为我好似都讲过啦， 打得死起码打得死先。 喺传媒世界里面咧。冇新聞系最惨嘅，冇新聞嘅话咧，就坏新聞都好过冇。 系啊， 咁你既然冇办法，好新聞 我其实我觉得 Wake Up 系佢自己写条添。 系啊，佢因为佢 即系喺个地喺个下面嗰度，成日即系喺度挣扎爬上去。 而 Wake Up Girl 咧有一样嘢又系出于就系佢揾咗编剧，我先揾查下资料先。Wake Up Girl 个编剧系代田堂子。呢个女编剧咧。唔话特别好嘅，我睇佢作品，但系咧佢就叫几实在，即系佢你佢啲嘢咧实实在在，冇乜花唔会话特别好，亦都唔会特别坏。其实咧对山本宽嚟讲咧，你唔需要揾小林平子呢类咁嘅编剧嘅，你知个编剧唔甩漏，你就已经叫搞掂噶啦。即系有啲编剧好甩漏噶嘛，但系佢系但系代田堂子又叫做冇唔系佢冇同金春智子比嘅，金春智子写啲系写少女向嘅，佢啲嘢好细腻嘅，但系代田堂子就 俾 唔系喎，佢睇佢啲作品都有几套都几有。 系啊，即系 几有话题性嘅。 佢但 系魔王打个魔王， 系啊，但系佢唔系一个好即系叫好标青之类，佢 Iron Man 就唔出咯，唔系好出，但系即系佢啲扎实咯咁 样。同埋佢咩类型都，同埋佢乜嘢类型都写嘅，但系佢就唔系好标青嗰类嘅编剧咯，我只能话，即系唔系话你要觉得系嗰啲好有强烈个人风格，但系就系稳阵嘅。呢样嘢好重要，因为三本番其实濑嘢嗰几套咧就编剧濑嘢，你搵唔啱编剧。佢今次揾啱咗个编剧，揾啱咗一个剧情就系、是 啊， 你唔好揾太贪心写啲大规模，呢、這个小呢、這个呢、這个剧情、 啊、 简单嘅、一条主线走到底嘅， 系啊， 咁、 啊、 你边度甩漏啫？如果咁甩漏，你就唔使嬲噶啦。同、埋今次摆 咁、我做咩 girl 纯粹真系真系同其他两套比下去啫。即系如果你唔同嗰两，即系你唔谂嗰两套嘅话，其实 OK 嘅。 有啲佢有一次 Idol Master 嘅 Sailor Goisa 咯，就系、是。佢系因为佢换咗某个名或者某啲原因，大家对佢评价系好差， 啊、 但系事后睇翻其实系唔错嘅。呢套 目标同嗰套根本唔同路线啊，其实我都系 唔同嘅。 即系佢系攞，即系有啲攞 idol 呢个名去做宣传，但问题即系你睇到里面嘅嘢。 呢套就真系完全啦，威入胶真系真系叫笑佢有啲做得啱嘅。 三逼嗰样嘢系攞idol 呢样嘢， 佢就系、是、地方振兴， 系 佢、利用小偶像团体、不断去努力去向爬。最后由冲出星台爬咗全国嘅呢点，我觉得佢嗰个构思好嘅， 系啊， 因为佢一开始都话明嘅，振兴就系、是、东北居民打气啊嘛，佢、用仙台做一个舞台，因为东北 都接近啦，其实仙台都差 唔多，即系日本东北城市里面咧，仙台系最大噶， 系啊系啊， 我去过几个城市里面，仙台最算系叫真系大城市嚟噶、其他几个即系话盛冈啊、青森嗰啲咧，系好细嘅咋，真系啲地区小城市嚟嘅。咁、你要喺仙台爬上去。就作为呢个做帮东北居民打气嘅呢个构思好，佢、都做得好，佢几个感动位亦都到肉嘅。呢样嘢作画得冇办法，因为你冇嗱，你冇办法会好似 Lovefly 咁样全 CG 用 CG 嚟拍读去跳舞动画，亦都冇办法 Iron Man 三用切达，咁你冇钱。 佢歌都本身都系就住嘅 嘛，系啊， 佢都话唔得一首歌咯。 但仲有一样嘢就系呢度你头先你都讲过啦，小静就话佢系三本番有少自转式嘅， 真系有啲佢嘅影子喺度嘅，其实 嗱， 有佢即系个范畴唔同啲，纯粹真系 佢其中有两个客串啫，真系我系三本番即系睇三本番嘅名去帮佢嘅，就系胡松遥、花泽香菜因为以佢两位阿姐嘅级数嚟讲咧，正常嚟讲佢唔会拍，唔会做呢批 嘅，反而系泽成，反而系佢。 因为佢两个系神系里面走红㗎嘛。英皇佢两呢对姊妹花呢系因为神系里面呢先叫交好嘅。所以咁我佢系即系睇三本番里面帮佢拍出帮佢讲两句帮佢演出啦，因为佢唔系好重要的角色嚟嘅。咁呢主要角色其实佢都系用新人。 都系新人，即系都即佢本身啲声优都系嗰个情况嚟嘅。 佢用新人好处嘅。因为佢就系要有一种新嘅感觉啊嘛， 三乱咁感觉， 好生系啊，好草拍到个感觉啊嘛。 同埋咩咯？即系佢最尾玩埋，即系预告用埋真人嗰度，即系咁纯粹都推帮我哋拱嗰班新 人。新人红唔红就唔知啦，因为始终呢啲咁嘅 咁同比较角色一样啫嘛，其实是咁睇埋落去咯，自己。 但系佢喺做新人呢啲点样？一来成本低，二来就系佢新人嗰种感觉咧。即系嗰种好惊，好似棒族啊感觉咧，系好适合呢套作品嘅。 系啊， 我睇咗洗晒咧，系得嘅呢种感觉。 即系叫咩张图，即系 冇嗰种冇咁动画感啊！佢要求嘅系冇咁动画感啊，三本番。因为你睇Love Live 或者系Iron Master 咧，佢声优系好老年声优。 Love Live 本身 唔系，就算 Love Live 虽然 Love Live 嗰班都唔系话好红嘅声优啦， 但系都。 好老年 嘅，应该跟开 嘅， 好啱就系都成三四年啦。 内田彩啊、岩条爱奶啲系出道好几年嘅啦，即系佢哋已经唔系新人声优啊，佢哋会出开声系 同埋个 style 都系似，其实似运动类嗰个，即系点样个正面啊、热血嗰类。 简单讲句，动画通 系啊。 呢样嘢拆开讲就系、是，点解阿宫崎骏中意用新人咧？就系、是、佢以前都用好多动画声优噶，例如田中真弓咁样。但系近几年咧，近呢十年咧，佢差唔多全部用新人。 或者甚至都唔关动画， 唔关动画事啊。因为最好主要 最关嗰个叫暗夜寿明， 佢系啊暗夜咩？ 但问题佢咪声优啊嘛。 嗱，用仲唔演员或者唔系动画人咧去配啦，好处就系佢有生活感，因为佢唔识得所谓嘅动画演技。但系一动画声优咧，配咗几年嘅话咧，你配动画配得多嘅话咧， 嗰个通 你嗰通你好难去改啊， 好自然咁就用翻 自己。 即系好简单就系、是、有花泽香菜咁，佢初出道嗰时嗰个棒毒咧，佢好快搣得咗啦。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你叫佢去翻嗰个棒毒，佢翻嘅翻唔转头噶啦。因为你长期去要， 唔系除非佢突然间断开咗，即系有几年冇， 或者突然之间去做配其他动画，例如话配洋画 嗰啲咯。啊 即系嚟话，好似能登麻美子咁样，佢边一甩噶？因为佢本身接好多旁白啊、广告工作，嗰啲动画佢需要个通唔同啊嘛。但系花泽嗰啲，佢一季有，你知唔知？我一差唔多叫嗰啲动画又系有 几十套， 十套八套啊，至少 at least 啊。咁去到咁频密嘅 即系 工作咧， 狂谷咯，成时 狂谷你会灭麻，你会变成咗就系个声优完全系冇得一种通嘅。所以山本宽今次用全新声优就系佢要就要搣一个通。佢要你唔系好闪电性嘅，好动画嗰啲文通，而系好生 疏嘅，其实生活 生活性呢样嘢好重要。 所以无论画风又好，佢嗰个故事又好，嗰个声又好，都系即系你觉得好唔同嗰种。 系啊，呢样嘢我几欣赏嘅，即系有时。 但系即系中意啲文啊，或者即系好动画嗰啲，就会觉得可能会生厌。有啲即系 呢套我因为其实喺网上即系影碟方面啦，都买3000只嘅，我所见到其实算唔错嘅。一般嚟讲，3000只 或者睇你点取向咯，即系你又中意啲好食嘅，即系鲜亚历斯嘅嘢食嘅话，呢啲就唔啱你。 或者咁讲，呢套作品3000只有钱赚嘅啦，因为佢好低成本，同埋谂下作画崩成咁，你都唔卖影碟啦。佢万能嘅三，应该咁讲，作画崩坏到一个咁嘅， 佢真系用个故事同埋用个感染力， 系啊，佢感染力佢吸引到你噶， 即系反而本身即系。回归到原点啊，即系唔系以画嚟决胜，用个内容决胜负。 系啊，即系我作为一个算系睇三本番只睇几套啦，唔话睇晒所有啦。睇下佢作品嚟讲，呢套其实比起之前神探更加有佢自己风格，同埋佢更加敢去表现自己。佢系一个佢自己表现嘅机会唔多，因为始终佢真系个名字几臭。但佢能够 把握到有机会系有套完整，即系 完整俾佢发挥 啊！ 比如佢自己即系唔系净 系你唔系截战用嗰啲得三分钟，跟住 即系因为唔系大家净系记得你拍Lucky Star 啊，拍梁公武啊嗰啲。 但梁公又唔系佢啊嘛， 梁公武啊嘛，梁公武系佢啊 嘛， 即系唔系俾人觉得你净拍呢啲咁嘅嘢啊，而系你自己嘅风格啊。呢样好重要，因为监督。 佢脱离咗啦，即系佢已经唔系话即系以前嗰个三本宽。即系有自己谂法， 即系你因为始终战勇唔系好高难度， 虽然都系即系都系嘴炮啊，即系呢个冇变。 我嘴炮系唔系重点嚟嘅，即系有啲人系。 唔系高山二代，我只系咁讲句咯。 佢真系要应该讲，或者佢可能佢目标啦，即系头先我话斋冇新闻就有另 一当然啦，都可能系一个公关手段嚟嘅。 但系佢系其实系如果佢减少啲无谓废话嘅话咧，佢系可以拍更多作品。 呢个系，即系佢再收内敛少少，其实我觉得佢唔会 咁。唔系相比其他啲更加面目模糊嘅监督嚟讲，佢算系叫做有自己风格噶。 系啊， 谂下有几多监督我会记得佢个名噶？ 唔系好重咩添啊？即系好重印象添。 即系佢系 得佢六七年啦，计埋梁公 Lucky Star 嗰个。 系啊，呢几年啫嘛，佢 好新嘅， 好新噶。佢即系以监督嚟讲，系一个好新嘅年轻监督。我睇几多岁出几多年出世先？因为佢好似1974年，即系 几年插动， 39岁啫嘛，咁你好，你监督嚟讲系叫啱啱好开始开始踏入佢嘅青 年。你岸成如果再做多几年，岸成二嗰啲 监督嘅一般日本嘅演出家嘅黄金年期40岁开始， 40岁 至50岁之间。 之前都做一大堆嗰啲即系后边嗰啲。 不过佢好奇，佢就真系冇乜，应该咁讲，佢个作画资历就唔系好完整咯，即系唔系话好似其他几，好似之前讲开上次岸成二 定系 阿嗰个岸成二系唔完整嘅，佢监督系唔完整嘅，一般动画监督系由演出啊，即系由 分咩路， 画一路拍落去噶嘛。阵间谂起再讲啦，即系佢嘅监督喺度，即系由啲叫低层嘅之后，佢算系佢又唔系好完，唔系话特别唔完整嘅， 水到老， 水到好完整嘅，好典型叫做由低爬起嘅，佢就叫做有啲啦，但系问题就系佢嘅佢所有啲演出助手啊、摄影啊，就制作，即系佢唔系话由玩分镜，佢唔系话原画嗰啲拍落去，所以佢个经资争啲。但系 即系靠呢几年不断碰壁，不断试咯。 系咯，即系我觉得佢系需要更多 系啊。唔系，我觉得佢唔系白费嘅。 我觉得佢话更多机会系佢走，佢可以做更好。 甚至讲相比起其他更真系港女咁出名嘅监督嚟讲，佢系佢相对比较有前途嘅。 好啦，我睇下之后再玩咩题材，跟住有啲咩想讲。 系啦，我其实讲有嘴炮都好嘅，冇咁闷啊嘛。 系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嘅专题到此为止，咁下个礼拜咧讲另，咁下一次集咧就讲另一位监督啦。好，拜拜。 拜拜。